之眼球。上集讲到眼外科手术的专家张建文张医生，这个时候他正好无聊地在自己的办公室打游戏机，而在这个时候外边突然间有人敲门，跟住就行入了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医生，是张医生多年以来的得力助手，甚至有很多疑难杂症都有他帮手，张医生才可以顺利立功顺利解决的。 张医生，急诊方啱送了个病人过来，下面话你去看看。什 么病人啊？ 我都不好清楚啊，好像是交通事故，成面血的，他两个眼珠啊全部跌晒落嚟㗎喇。嗱，急诊啲医生呢帮佢做緊伤口处理，剩低嘅都要你出马。 哎呀，就嚟落班啦。 咁一系我落去啦，听日我寫返份报告俾你啊。 咁好啦，咁你听日寫返份材料俾我啦。 好嘅，张医生，咁你先走先啦。 临走嘅时候佢望一望于医生就讲。 嗱，有咩事呢记得打电话俾我啊。 一阵急出个电话声之后已经系第二日嘅朝头早。 喂。 喂，是不是张医生啊？我是小鱼啊，出了事啊，你即刻过过来啊。 啊，做乜嘢啊？ 昨日同那个急救患者装完眼球之后，有几副假眼球不见了啊。 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回来啊。 鱼医生带着他行入了存放假眼球的房。 昨日哪个最后走？ 我最后走的。 你这件事仲有没有其他人知 道？没。 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明白我什么意思的呢？ 讲完之后于医生就行了出去，张建敏自己一个人在个室内望下这度望下那度，想找些线索，但是哪有线索被他找到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随着钟声的敲响已经是午夜12点，他悠闲地踱着步行在那条很阔的走廊，不时摸下呢度又摸下嗰度。正当佢啱啱想进入专门放假眼球嗰个仓库嘅时候，突然之间佢听到好似喺某个病房度传嚟咁样嘅喊声。嗰啲声呢好轻，但係足以钻入咗张建文嘅耳仔度。佢顺住嗰啲声行过去，最后喺间私人病房门口前边停低。一个男人的背影显现在他眼前。那间房好黑好暗，但是借住走廊的灯光仲可以睇到一啲。个男人背对住身踎喺嗰度，一路喊一路都唔知暗暗沉沉讲紧咩咁。而喺佢身边仲放住一堆血淋淋嘅纱布。张建文忍唔住细细声咁问。 你冇事呀嘛？ 话阴公啊，个男人突然之间拧过身，哎呀，猛然间有两只血淋淋嘅窿出现喺张建文眼前，张建文吓咗一跳。但系对于呢一个见多识广嘅眼外科医生嚟讲，呢种突如其来嘅事件啊，冇至于将佢吓死。张建文皱皱眉头，佢决定去揾护士。嗱，毕竟包扎嘅呢啲事咧，唔系佢管辖范围之内。 张医生，今晚你值班啊？咩事啊？ 哦，冇，你帮我睇下312号房嘅病人。佢块纱布之前甩咗。 312啊，好啊，我帮你睇下。 佢熟练咁攞出一本簿，仔细咁翻看。突然间佢抬起头，茫然咁望一望张建文就问： 但系登记簿度312冇病人入住记录、啊。张医生啊，你系咪睇错咗啊？ 我睇错？唔系、啊，我临走嘅时候特登仲望咗一眼，系312啊，点会睇错啊？ 但是个宝度好似 咩好似啊？嚟嚟嚟，你唔信嘅话咧，你跟我嚟。 护士行出值班台，跟住张建文行去312嗰边。当佢到咗嘅时候咧，佢先见到门口上边有把大锁挂喺度。张医生觉得好尴尬，但系感觉更多系嗰种淡淡嘅恐惧感。点解咧？喂，头先自己见到咩啊？天终于光。张建文披上外套咧，嗱嗱声就掟翻屋企，佢都唔想喺医院逗留咁耐。嗱，啱入屋企，佢已经成身软晒，劈啪咁搭喺床上边，唉，眼瞓到佢咧，正谂住嗱嗱声瞓啦， 但系嗰啲令佢心烦嘅电话声又响。先攞起电话， 唉，喂，边个啊？ 系我啊，张医生，我系小鱼啊。 小鱼啊，咩事啊？ 张医生啊，你琴日有冇看实假眼球存放裤啊？ 一听呢句话，张建文即刻又精神翻。 咩啊？琴日我见唔到有人入嚟，值班室得我同一个护士，而且成晚都冇瞓到。 唔系啊嘛。今朝一早我就去咗存放库嗰度，我发现里面一副眼球都冇啊！ 吓，唔系嘛？你等我，等我，我而家就过嚟啊！ 一摆低电话，张建文就即刻赶过去，啱啱入办公室门啫，于医生就跟到过嚟，手里面攞住份报告，一面焦急咁样。张建文迫不及待咁询问起眼球唔见事。 搞咩啊？连续两日，所有眼球都唔见晒。 张医生，我都一直搞唔清楚噶， 不过咩？我同你讲啊，你搵唔返嗰啲假眼球呢，你唔使旨意再喺呢间医院做啊。 我知啊，呢几日我一定会俾心机去查 㗎。然后于医生突然间话题一转，跟住就话： 今晚係你夜间，我諗你琴晚成晚都冇瞓，不如今晚等我嚟顶你啦。 唔使啦，你做好你个本职工作啦。 然后呢，佢又睇一睇于医生手里面嘅报告就讲： 你将报告放低，冇你嘅事啦，出去啦。 好，张医生，咁你唞下啦。 嗯。 啪声，房间门口关埋。张建文顺手将报告攞喺手度，随意咁翻住嚟睇。其实佢嘅心思根本冇摆喺报告度，啱想将佢收翻埋啫。一张相就引起佢注意，嗱，嗰张系一位患者嘅照片，上边嗰个人好似边度见过咁。仔细谂一谂，咦，嗰张相上边嘅人竟然同琴晚。嗰件怪事里面嗰人有几分相似，我唔好意思，哇，喂，越睇越似，就好似一个模甲出嚟咁， 冇理由噶，冇理由咁样噶。 佢不由得手一震，嗰份报告就跌咗喺地下。又系到午夜，钟声敲响咗整整十二下。张建文嘅身体竟然好似有啲不由自主咁企到起身，佢想去312房睇个究竟，但系巨大嘅恐惧感又占领住佢成个心灵。不过有一种莫名嘅冲动又迫使佢想去睇下，隔到好耐，佢先下定决心，准备亲自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。行到312病房嘅门口。琴日门口嗰把锁竟然不知去向，门虚掩住，净系留低一道好细嘅罅。佢透过嗰条罅向里边望下，里面黑漆漆一片，半丝嘅灯光都冇。佢谂到好耐，先用力咁咳咗一声，帮自己壮一壮胆，跟住拱门行咗入去。房间里面好黑，佢试图想打开房间嘅灯，但系试过几次都冇用。睇嚟呢度嘅电炉早已经年久失修冇用。而就喺佢正想往外行嘅时候，房间嗰道门竟然自己关埋咗。佢用力咁掹一掹房门嗰个把手，但系好似外边有人将呢道门反锁住咁。而就喺呢个时候。一阵阵哭泣声清楚咁传到个耳仔度，张建文惊啊！佢大喊住，好叫住，希望有人喺外边听到呼救，但系呢一切都系白费力。嗰啲声四方八面而嚟， 我只眼 越嚟越近， 我只眼啊！ 张建文， 我只眼、啊，佢叫我叫啊！ 佢已经全身软晒， 我俾人反锁咗，你冇人啊！ 佢白白咁坐到地下，不知所措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一个熟悉嘅身影出现到喺佢面前。 我只眼啊！ 有样嘢，佢感觉到 有样嘢正慢慢咁接近佢，越控越慢。冇错，就系嗰个男人， 手里面仲攞住一捆住淋淋嘅纱布， 而嘴里面不断咁重复咗一句说话： 我只眼啊， 边个攞走我只眼啊？ 俾翻只眼我。 午夜过后，嗰间房传嚟咗惨叫声， 救命啊！ 但系冇人听到，因为成个楼层空空如也。喺嗰声惨叫声之后，成间医院又回复翻宁静，好似乜嘢都冇发生过。第二日，张建文嘅尸体被发现喺312房，死亡原因被推断为急性嘅心肌梗塞。于医生亦都顺理成章接替咗张建文个位。冇办法啦，张医生突然间离世，上级领导自不然觉得于医生跟到佢咁耐，佢系最适合嘅人选。至于所有嘅丢失假眼球，到而家仲系未揾翻嚟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